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两侠联手访故友，共赴大漠探根由，谁料风云多不测，联姻余悸。两侠联手访故友，共赴大漠探根由，谁料风云多不测，联姻余悸逢屋漏。 胡铁花对楚留香说 逢屋漏。 胡铁花对楚留香说是怎么发生的啊？啊，你倒说来听听啊。胡铁花瞪着眼睛说行， 就都没对我笑过。 楚留香听到这儿，他果然没有笑，他实在笑得酒喷了一桌子。他笑着说 现在要听听你的了，你怎么会跑到这里了？ 他默默半晌，缓缓地说，你还记得苏蓉蓉、李红秀、宋甜儿吗？ 当然记得，那时候他们还是小女孩啊，现在想必也长大了。怎么，难道是他们三个人一起想要嫁给你？难怪你跑这么远。 楚留香叹道，别人都以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有些不正常，其实啊，他们从十一二岁就跟着我了，他们只不过将我当做他们的大哥，当做他们的好朋友，而我呢，你总该相 管。 楚留香叹道，别人都以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有些不正常，其实啊，他们从十一二岁就跟着我了，他们只不过将我当做他们的大哥，当做他们的好朋友，而我呢，你总该相 坏起来，那叫人头疼，但是好起来，好的叫人做梦都想不到。 楚留香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是他的儿子黑珍珠， 不管他黑珍珠白珍珠，他有几个胆子敢来惹咱们兄弟？胡铁花怒道，你这个老臭虫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 你有了麻烦我不去。 他拍着桌子跳起来说，走，咱们找他算账去。 楚留香说，你要跟我去吗？ 胡铁花怒道，你这个老臭虫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 你有了麻烦我不去，你不管了？ 胡铁花大笑，只要你说一句。 胡铁花愣了愣， 这钱还没有付清吗？ 那个小妇人私声说， 刘香和胡铁花 都呆住了。 胡铁花痴痴地说，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理我呀？ 小妇人说，我不理你，只是我知道你喜欢，只要你不走，我立刻就嫁给你。 他嫁字刚出口， 胡铁花就扯下了那只袖子， 骑的虽然是宝马，但是也费了不少力气

了。